融化在你的嘴唇。

舒适，触动我的心灵，我真的好感激你，无法言语。我好想说声谢谢你，用我身体的言语，爱在掌声中交缠，感觉好甜蜜。曾有在动人弦乐里和你心灵相惜，如此我心的支持，你叫我有力量去继续。

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。 九六九，只听好歌，不听话。 都是因为想你，我偷偷地爱上你，却不敢告诉你，因为我知道我给不到你要的东西，我只能偷偷地